第52集，骑马。 顾元白处理完政务后，京城府尹递上来了消息，说京郊的城堡寺归还了许多寺田给了朝廷，与此同时还有1500名和尚还俗，正在衙门登记着信息。这等小事平时不需要递交给圣上，只是城堡寺是皇家寺庙，府尹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顾元白就扬唇一笑，非常轻松愉快地将奏折往桌上一扔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。 这城堡寺的住持还挺懂得看人眼色的。 薛远在一旁看着他的笑颜，心里想到， 老子的他娘开始看你眼色了，别说是一个和尚，谁让你好看呢？ 顾元白从桌上拿着羊脂玉把玩着，脸上染着点点红晕，他高兴的样子感染力极强，周边的人已经忍不住跟着弯起了嘴角。他站起身，从桌后走了出来，在殿中松松筋骨和手腕。 还俗的人，那就让他们还俗吧，朕马上就有地方使用这些人了。至于四田，让府尹还回去。 随即就有人下去办了事。顾元白伸着手，宽袖从小臂滑落，露出里面的一小截白皙的腕骨和明黄色里衣。 楚大人呢？现在就只差你这个由头了。你来了，剩下的一切都可以开始了。 城堡寺刚将四田归了朝廷，还没松上一口气，就听闻朝廷拒收了这些四田。城堡寺的住持两眼发晕，勉强维持着高僧的气度说， 府尹大人，为何不收下这些四田？ 府尹自己也想不通，于是含笑不语，客客气气地将城堡寺的住持请出了门。这含笑不语就把城堡寺的住持给吓到了。城堡寺身为皇家寺庙，整座山头都是城堡寺的寺田，这些田地不需要赋税，寺庙中的和尚也不用给朝廷交各样的钱，这样的生活太富足了。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富足，住持就觉得浑身打颤。来往城堡寺的都是宗亲权贵，那些宗亲因为被顾元白吓到了，更是频繁地来到了城堡寺拜佛求个心安。从这些宗亲权贵的嘴里，住持也知道了一些事情。 皇上对着宗亲都能出手，又何况我们这些和尚。 如今朝廷不要他的四田，住持细思极恐。当天回了城堡寺之后，再统计了一遍寺庙中的四田，发了发狠，只留下够寺中僧人吃饭用的亩数，其余的90%全部给了朝廷。然而第二次的进献也被皇帝拒绝了。再次从衙门走出来的城堡寺住持双目从呆滞到凝重，一路回到寺庙时沉声吩咐道， 拿来纸笔。 小沙弥送来了纸笔，住持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发抖的手，写下了一篇文章，开头赞颂圣上仁德，并在佛祖指引之下，城堡寺请求圣上接受城堡寺献上的90%四田，让这些四田也为天下苍生尽一份力，好全了我佛慈悲。写完了这些话后，住持的手抖得更加厉害，他狠狠心，继续写下了最后一段话。城堡寺号召天下慈悲为怀的寺庙，共同捐赠寺庙之中的四田。住持几乎是含泪将这篇文章让人送下膳的，他几乎可以想象到，等这篇文章被天下寺庙看到之后，会有多少人咬牙诅咒让他去死了。天下人多么夸赞他，被动了利益处于舆论压迫之下的寺庙就有多恨他，唯一得了利益还不招人眼的，大概就是朝廷了。等第三次城堡寺将四田送来的时候，顾元白看着一同送来的书信，哑然失笑。前来通报的人问圣上， 圣上，此番还去？ 自古以来都是三辞三让，朕没打算做什么呢， 这城堡寺的住持自己就自乱阵脚了。 许多朝代都用佛教来统治百姓思想，寺庙和佛教的存在有许多的好处，顾元白就算冗僧也不会太过，更何况城堡寺是先帝封的皇家寺庙，顾元白又怎会对其无礼呢？只能说这些都是城堡寺住持自己吓自己的，继续再让人家胡思乱想，这就有些不好了。 私下和住持说上一番，就说朕对他写的文章很满意。 有了这句话，即便这次四田再被退回去，想必城堡寺也能安定下心来了。相比于百千亩的四田，顾元白现在更关注的是白棉花一事。前几日孔义林就献上了棉花的种子，顾元白没种过这东西，就将孔义林从翰林院调出，同工部的官员一起去研究这小小的种子。依稀记得棉花好像是三四月份种植，具体的顾元白就不了解了，如今虽然晚了一些，但也有可能赶得上。要是棉花真的在今年就能种出来，民生军事有了此物能救多少人命。顾元白一时之间想出了神，田福生给杯中添了茶。 圣上，刚刚马厩的人来了消息，说是红云又踹伤了一个人。 这东西进宫就是来耗朕的，走去瞧瞧他。 一行人往马厩而去，马厩之中，顾元白瞧见了抱着果子在一旁啃的小老鼠，他心中觉得好笑。 没想到薛远还真是将这小老鼠带给红云玩的，只是红云好像对老鼠没什么兴趣。 汗血宝马被照顾得很好，他不愿意被套上马具，身上只有一个缰绳。顾元白刚一走进去，略通人性的马匹就对着他嘶吼了一声。红毛灿灿，顾元白被迷住了，当机立断，转身朝着薛远看去。 带着朕骑骑马。 圣上，您伤好了吗？ 只管听朕的就是。 哼，好嘞。 薛远牵马出来，没有脚凳，顾元白不好翻身上去。身边的公事要去搬凳子，薛远嫌麻烦，直接抱上了小皇帝的腰，将他拖上了马。等顾元白上了马之后，薛远翻身坐在了他的身后，手掌握着缰绳。 圣上，臣驾马了。 走吧。 马鞭一扬，千里马就风似的跑了出去。顾元白的衣袍和发丝飞舞，薛远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唇角一勾，锋利的眉眼在疾风之中暴露。他带着小皇帝策马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贴心地放缓了速度。 圣上觉得如何？ 爽啊，就是身体太过于虚弱了。 薛远听到了他的这声嘶，扬手勒紧了马。虽然想到了小皇帝有可能会受伤，但真的等见到了之后，还是心情有些微妙。 小皇帝怎么能这么弱？ 薛远找了一处没有人的绿荫地，请顾元白下了马。先前上马之前，田福生就递给了薛远一瓶药膏，就是唯恐圣上受伤。 圣上，臣得给您上个药。 薛水，你这是要亲手给朕上药？ 圣上，臣带您出来奔马，您伤了，臣心中自然觉得惶恐。 顾元白嗤笑一声，不信他真的会如此乖觉，于是袍子一撩， 上药吧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